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動漫城進攻足球的香港足球時段。 Okay. 在香港波時段呢，就見到這幾天的氣温真的非常之凍，尤其昨天，昨天真的跌到3-4度這樣。 是，沒錯。 說真的，我是很擔心大球場那個入座率會怎樣的，因為有個這樣的寒流，但都挺理想的。 其實在之前很多那些傳媒行家都說，今天的賽事有2000人，2000多人都叫做好的了，這樣的天氣。即不是個氣馬弱，而是個天氣實在太凍了，影響很多球迷入座的。 沒錯沒錯、 啊、居然去到臨場都有4000多、哦、我覺得不錯。 這些真的很熱情的粉絲來的。 如果不是這麼冷的天氣，我想6000多都實有的。 一定有，因為為什麼呢？曾經我試過在大球場，不是這個溫度，10多度，因為尤其大球場的粒位呢，它很扯風的， 特別凍的，一路在我山上扯下來。 是啊， 好像 因為我那時候是直情要真的攞埋暖水包去睇波 㗎，所以昨日原本我都會諗住出去球場睇嘅，因為夜晚又要出球場做嘢，計下計下，一日企成6-7個鐘頭嘅球場，都係冇啦，選擇喺屋企啦。更加知道有直播之後，就更加唔使諗啊，不如喺屋企，買杯咖啡坐定喺度慢慢睇波好過啦。 我哋講句題外話先啦，基本上係。就是因為我和你呢就躲在家裡看球呢，其實阿芬呢，這些觀眾今天星期一見不到阿芬呢，就阿芬就生氣我，就先上去某間學校有籃球元老隊的比賽，然後再落去麥花臣有個愉園的元老隊比賽，他說要踢埋呢兩場波，點知今朝咧佢又打埋嚟我， 打敗 嚟唔到呢一個做節目，基本上係咁啊變咗咧。好彩我同你真係醒目咧，你上匿喺呢個。 老實講句真話，琴晚我幾乎要揾老婆喂借個暖包嚟用下。貼佢都好啊，咁鬼凍，哇！真係響個球場，好彩琴晚冇雨落，如果唔係真係仲大劑。 但係我哋已經選兵折將，我哋呢個節目已經有一個病咗，就因為走出街，根本上係。 因為禮拜六晚我都已經出咗球場，有3粒鐘，成日痛咗3粒。朝頭早響球場睇啲細路打波，跟住晏晝要去幫手監場嗰啲嘢。到夜晚又要去教班咧，3粒鐘， 係 整整一日4-7粒鐘響個球場，啊，所以到禮拜日又再凍，整6-7粒鐘。 所以咧， 唔好找 呢場銀牌決賽咧，無論係球迷又好，球員都好啦，真係要絕對要俾掌聲佢嘅， 係啊， 因為喺咁炎寒嘅天氣之下咧，其實真係香港唔係時常都出現一種咁低温嘅，佢哋踢得好辛苦。 應該那些球會派暖包送俾啲觀眾。 係啦，冇錯。嗱，咁其實我哋講翻呢場波就係話，我都有睇過直播啦。我發覺咧喺上半場嚟睇咧，就雙方都有一定嘅部署去針對對手嘅，令到對手唔係發揮得好好。 係。 咁其實有一種膠着狀態嘅，但係見到有部署唔係亂嚟嘅。 其實上半場嚟講，我感覺到我仲覺得反為南區踢得好嘅。 係 你話佢可能踢法有啲少少粗野啦。咁因為佢哋明知一樣嘢就係話，如果我俾你攞定個波，組織得好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危險嘅。你會睇到南區好硬淨，每一次同佢哋拍嘅。咁反觀。即係其實你東方應該唔好犯咗啲咁嘅戇居嘢啦，都係好有經驗嘅球員嚟噶嘛，即係居然自己俾即係為咗報復攞咗牌添，仲俾人攣住嚟打，好彩上半場咧就都失唔到波，否則就可能個比數已經改寫，因為老實講，弱隊你俾佢入咗球先咧，你好難打嘅。 係，冇錯。 佢個信心就唔同，係嘛？咁你依個叫做南區都有少少成功咗嘅個戰術佈置上，咁啊，即係始終質素人哋係高啲， 係 冇計啦，輸咗。 係啦，喺當時嚟講啦，亦都靠咗阿徐德瑞啦，就一個好靚嘅罰球啦，咁啊先開紀錄啦，基本上係咁啊，然後再追翻出嚟。咁陳婉婷 係， 亦都成為咗呢一個東方帶領 東方，唔係東方，而係 即係香港首次有 首次 教頭 就奪得。 奪得錦標啦！ 錦標係啦， 一出就奪金標啦。 如果佢能夠攞到今屆嘅聯賽咧，佢嘅歷史更加誇張添，因為喺聯賽同冠軍嘅價值亦都有唔同噶嘛。 其實我相信而家個形勢嘅都高唱入雲噶啦。老實講句真話，即係所以點解佢哋咁輕易去諗俾阿黃楊正光走啊？好多嘢嘅，佢都諗到個成勢。咩個形勢大好嘅時候咧，唔怕啦，嗰啲人會自動波教好曬噶啦，即係老實講句真話，即係教練係臨場資金調動嘅，其實即係日常行，即係已經行順咗個車頭噶啦，唔需要話咁緊張。 咁我想問一樣嘢啦，佢成為女主帥不特止啊，就算計男主帥話好，女主帥都好啊。牛丸今年的年紀是會不會是已經全港最年輕的主帥呢？ 應該暫時來說， 好難個個廿一、廿七歲嗰陣都是踢緊波噶嘛，都未轉做領隊嘅。 你就算研究緊翻去譬如馮海文啊，去做嗰陣時候初做的時候都其實 冇咁年輕， 年輕嘅，但係冇佢咁年輕咯。 係 啊，陳浩然啊嗰啲都是年輕嘅，就算以前啊陳 曉明 啊嗰啲， 係啊。 都係同佢仲要大佢少少嘅， 係啊。 咁相對之下就因為呢個佳話嚟㗎啦，佳話嚟嘅。 係啦，咁啊，東方咧亦都係啦，就攞得呢個十次呢個銀牌錦標啊，喺個歷史人遊九嘅賽事入邊。 冇錯。 咁同人哋東方咧，亦都係喺聯賽榜亦都帶出咗啦。咁銀牌嘅冠軍咧，就可以參加季後嗰個亞協杯嘅資格賽。 嗯， 只係得銀牌可以咋嗱？其實足總杯同聯賽杯都唔得㗎嗱。 嗯， 所以要同啲觀眾要講聲先。如果東方能夠攞到呢一個聯賽錦杯嘅話咧，咁佢可能咧就銀牌嘅亞軍，即係話南區就有資格踢季尾嗰、那個。附加賽啦，爭奪呢個亞協杯嘅一個職位。咁啊，睇下南區能夠，唔係睇下東方係咪真係攞到聯賽冠軍先啦。咁你喺呢度亦都恭喜咗東方先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先講翻啦，喺呢個銀牌決賽之前咧，就有兩場青英杯嘅賽事啦，就飛馬同埋黃大仙啦，南華咧就對住呢一個夢想盡期嘅。咁啊，雙方咧亦都擊敗咗對手啦，就係進級咗啲飛馬同南華都進級咗呢個青英杯嘅四強。咁啊，呢場波完咗之後咧，亦都有一個南華方面未正式公布嘅，就喺夢想盡期嗰邊咧，就係朱兆基咧就喺官方網頁就 say goodbye。咁啊，就亦都傳咗話佢上山。咁啊，一日後咧，亦都咧朱兆基正式真係上咗山啦。朱兆基以一個35歲嘅年紀，因為咧南華方面就講就係話因為亞協杯嘅華人球員班底嘅關係咧，就邀請咗朱兆基就上南華去踢嘅。咁李 Sir 你分析一下啦，其實阿芬喺度今日最好嘅，因為阿芬都教過朱兆基嘅。 咁朱兆基我 你都教過，咁啊35歲，喺南華會入邊係咪真係好需要？尤其亞協杯咁高強度嘅賽事。是咪真係好幫到？ 其實去到一些大賽裏面咧，經驗球員是很重要的。 係。 咁仲有一樣嘢就話，南華簽佢翻嚟係希望去踢亞協杯嗰度。 係。 咁換句話就係話，佢可能聯賽嗰度唔需要佢特別踢好多嘢，或者少啲嘅咁樣。即係佢最主要喺嗰個針對性嘅。係，咁呢樣嘢無可厚非嘅，即係話佢需要佢個經驗，同埋因為你礙於個外援限制嘅時候咧，你可能要選擇，我揾到朱兆基佢打到個中場，我可以慳翻個外援，咪我擺喺前鋒嗰度都唔定。咁呢個就係要睇球會嗰方面去個睇法。咁其實今季你睇到。朱兆基佢個表現唔曳㗎，因為其實好簡單一樣嘢，呢一個球員，佢當初響傑志舊年，佢係選擇放棄唔再踢港隊啦，佢專心去球隊，因為佢會覺得到我放棄一啲港隊嘅比賽，球會唔係淨係。本地聯賽啊嘛，會有亞協杯啊嗰啲咁嘅情況，都係大賽嚟噶嘛。其實佢即係話， 我選擇呢個大賽打，唔打嗰個大賽咁解啫。即係球賽嗰度情況就比呢、這個即係港隊嗰度係容易啲難，因為恆常都同嗰班人操練噶嘛，就唔需要特別 extra 嘅。咁變咗佢選擇去踢就好啲嘅。咁同樣我諗去到南華，佢都係諗緊一樣嘢，我想打亞協杯嗰樣嘢嘅啫。球員就係咁噶啦，即係。 如果他能夠跟到個節奏嚟講，對南華是有個幫助，因為南華亦都公布了他嗰四個外援型名額啦，摩拉亦都冇份嘅啦，將佢將個機會俾咗梁興傑啦，同埋召翻個龍門翻嚟啦。 其實呢啲嘢，所有嘢都係取決於喺個球員嗰方面自己咁啊。既然他有咁嘅決心，再加上兆基本身他都會選擇嘅， 係 啊，咁肯定一樣嘢係唔係錢俾到佢嘅， 係。 即錢俾到佢嘅，佢可能未必諗嘅，即係。但係而家你貴去到呢度，即係個球市頂籠去到係五月六月，仲有三幾個月啫嘛。 係。 多唔會多幾多㗎，係嘛？係。即係你去到嘅可能響佢夢想盡期，佢係已經係準備緊另外一個 step 㗎嘛。只不過響佢嗰個 step 嘅時候咧，既然嗰邊球會又唔要我。好，不如我轉成呢個時候，我轉個一個崗位啊，準備去踏入去教練。咦？而家唔係喎，個另外一間球會有嘅時候咧，我仲可以去發揮嘅。 係。 咁佢去諗嘅啫。咁我相信呢個球員你唔需要懷疑佢咯。佢並唔係好似一啲後生仔，哇！呢度大會喎，哇！呢度多啲錢喎，去嗰度喎。 係。 佢唔係，佢係想響自己一個收山之前有個美好嘅。 係。 咁解嘅啫，即係好似當年周建威走嘅時候，可有其他球會揾佢㗎？但係佢留喺個南華會，南華會個當其時嘅人工仲要減咗添㗎。點解佢仲要啊？即係佢希望喺嗰個球會嗰度收咧，就係球會係比較上係穩定啲，即係會令佢唔會話去到嗰邊哇你唔得啦老啦嗰啲嘢，即係。亦都喺選擇佢有啲大賽打嘅時候咧，佢喺開開心心、光榮咁退休，好過暗淡咁退休嘅球員就會。 咁啊，肯無獨有偶啦。如果佢講得切註冊嘅話咧，李 Sir 係 我諗，我哋禮拜五都有好多話題，因為跟住落嚟佢即刻對傑志。 聯賽冇問題嘅，呢個超聯就如果你其他嗰啲杯賽可能有呢啲條例又冇得踢， 係啦，所以你 即係呢啲嘢嗱，老實講， 好特別。 你睇到香港個足球原來唔係咁簡單，原來有好多chemic嘢裡面， 係啦， 亦都好難講你即係可能某人士睇到話喺朱兆基每次對親 某隊 嘅時候都。 分內內 嘅，我踢到，咦？原來我今季都仲有一場啊，兩場對佢啊， 係， 我就嚟佢 kill off 佢嘅啫， 係，咁啊真係啊，某某會覺得 因為而家同佢有競爭啊嘛， 係啊係啊， 我就揾翻嚟懟低佢，懟冧佢啫， 係啦， 即係中國人嗰句説話， 係 啊，我用你嘅矛，佢冚你嘅盾， 冇錯 啊，所以呢啲。呢啲係即係策略啊！呢啲佢哋所謂策略， 冇錯 都唔頂。 嗱咁啊，銀牌亦都係塵埃落定啦。咁啊，青英杯亦都係出線形勢已經大定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啊嚟緊呢一周嘅賽事咧，亦都有一個好重嘅戲碼啦，就係南華將會對傑志啦。喺禮拜尾咁啊，禮拜五我哋再詳細去描述呢場波嘅。咁啊，盡量喺呢個環境入邊咧，我哋盡快都會揾兩個人做訪問啦。一個就陳婉婷啦，另外一個就朱兆基啦。咁啊，朱兆基我交俾阿芬噶啦，我諗住。咁我就走去訪問劉遠。 即係喺個結尾之前都講一講一段消息啦。雖然係甲組賽事，但係同港超有關係嘅。咁嚟昨日有場波就係呢個神曦對大埔，初級足總杯嗰邊嘅。就神曦贏咗啦， 神曦贏咗啦。 咁根據個賽例嚟講咧， 如果佢要對住足總杯要上翻嚟越級挑戰嘅喎， 冇錯啦，佢可以上翻嚟專足總杯嘅。咁 係喎， 雖然大埔輸咗。雖然大埔輸了但係都有嘅，佢頭嗰三名都可以上去打嘅，即係砌夠上面九隊有十二隊咁樣嘅。 係， 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㗎，咁起碼就話刺激一下 等啲初級嘅隊伍有機會，原來我都有機會曬。 其實咁樣嘅新鮮感會強啲嘅。 冇錯啊，咁冇嘢㗎，可能到依一刻，其實你睇到有即係呢個晨曦啊，大埔啊，呢兩隊波比起港超有啲所謂班尾嗰啲， 係 會相差太遠， 唔會相距太遠嘅， 唔會相差太遠。即係反為可能佢個合作性會強啲， 冇錯。 咁為咗爭嘅時候，可能佢哋的起心肝操一隊，去同你冚過啊嘛。即係打好話唔好聽，我打多一個 round 多個 round， 即係十二隊嘅時候，你好容易搏搏打兩場，咦就搶到個位。 咁我都希望能夠見到呢啲新鮮感嘅球隊，或者係啲叫傳統勁旅再上翻翻嚟啦。咁我記得以往咧曾經試過，好似係咪二合微星班嘅二合，曾經佢請過斯魯頓嚟噶嘛？我記得又係越級挑戰都係咁樣。 冇錯冇錯，希望就話到時真係會帶啲新面孔嚟啦。 係啦，冇錯。 咁啊，刺激下個球市都好嘅。 OK， 嗱，節目時間到呢度到此為止。咁啊，近嚟天氣轉動啦，希望大家球迷咧就真係著多件衫啦。 保重身體啊！ 保重身體啊！ 咁 啊， 點可以睇我哋啫？係咪？ 好，咁啊，星期五再見。 OK， 到期，拜拜。 拜拜。